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安夜东东，是初二下午的火车，上午打电话做最后核实，火车按时出发。暗夜希望火车不走，由客官做决定让他们留下。他实在为鹏飞担心，和公婆一起，仿佛与共同感到寒冷的人聚在一起，可以互相的取暖。更重要的，这种时刻撇下两位老人，尤其婆婆，实在不忍。出发前的最后一刻，他决定了不走。海云对安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加上共同的担忧，二人的关系不期然间亲密起来。常常湘江带着东东出去玩，婆媳二人在家边做晚饭边说话，有一次说的投入，鱼啊都烧糊了。那次安夜与婆婆探讨母子关系，出于自尊没直接说出自己的不安，而是从鹏飞小时候什么样问起，心里想的是有对比才有鉴别，一个有心，一个无意，一个说得起劲儿，一个听着入迷，结果鱼就糊了。发现鱼糊了，婆媳是又笑又叫，灭火刷锅一通的忙活。那一刻婆婆的快乐发自内心，安夜的苦涩装满内心。对比鉴别的结果，鹏飞对他妈比东东对他妈要亲得多得多。鹏飞对妈妈无话不说，鹏飞从小到大洗澡从来不插门，除非他父亲在家。但是也许人和人不一样，哪怕是亲父子。抱着一线希望，安夜问婆婆，这样问：妈，您觉着东东和鹏飞小时候像吗？海云凝神想，眼睛里渐渐浮出了笑意，笑意渐渐地扩展，脸上就有了笑纹。安夜沉住气等，心里着急。海云终于说，压低了嗓门说，其实全没有必要，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笑着他说，东东啊，比他爸小时候可黄多了。像鹏飞小时候一样，海云对东东进行过性教育。不一样的是，东东在这件事上的求知欲比鹏飞当年 要强。不仅要知其然，一定要知其所以然。比如你跟他说，生孩子光有女人不行，得男人女人一块儿。他就一定要问，怎么一块儿啊？安叶就笑，这问题是不好回答。海云也笑，分析说，现在的孩子啊，和你们当年又不一样。你们那时候电视刚刚普及，他们现在电视、电脑、网络、手机铺天盖地。刚开始东东问怎么一块儿，海云呢还能打岔糊弄过去。去年东东12岁的时候，怎么也糊弄不过去了，坚持对怎么一块儿的细节过程追根究底，海云就为难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跟孙子启齿，就想把这任务交给香江，被坚持以香江严肃正派的正面形象，怎么可以跟孙子说这些个呀？一次，东东跟着海云去超市，海云在书架前翻书，东东呢，去音像那里看碟。过一会儿，跑来了，对奶奶说，有婚前性教育的碟。海云就想了想，表示同意。实施的时候有点困难，严格说有心理障碍。让东东去拿，他坚决不肯。替他想想也是，一个穿着校服的红领巾，拿这个做什么呀？但是让自己这样一个老妇女去拿，也有点不伦不类。两相比较，还是海云好一点。海云去拿碟，东东提前跑开老远，表示着与海云所作所为甚至与他这个人没任何关系。海云一个人提着筐去收银台交钱，东东呢在收银台外头等着。别的东西很顺利地过了，到那个碟的时候，收银员翻来覆去地看。海云做贼心虚啊，就编好了谎话，预备着对方发问，那个时候就答呀，女儿结婚。嘿，结果人家是在找价签儿呢，找到以后滴的一扫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就扔进口袋了。祖孙二人回家，直到出了超市，东东啊，方肯与奶奶走在一起。到家的时候，恰好香江不在，东东呢，直奔客厅，急急忙忙的拆碟、拆包装、开电视、插碟片。不知激动兴奋，还是不好意思，那小脸呢，微微的泛红。此时啊，海云也在客厅，想跟着一块儿开开眼。东东插好碟片之后，朝奶奶看了一眼，那一眼看的海云呐，暗叫惭愧，赶紧起身就退出去了。刚出客厅，客厅门就在他身后紧紧地闭合了。海云向卧室去，路过厨房，特地进去叮嘱保姆，小英啊，东东在客厅学习呢，不要过去打扰啊。海云靠在卧室的躺椅上翻报，一版还没看完呢，东东哭丧着脸就过来了，骗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海云想，不能啊，正规超市买的，急着去客厅亲验，碟片画面清晰，解说字字清楚啊， 一男一女走进卧房，这时候的解说词是：做爱前夫妻应相互抚摸。那对男女随着解说词相互抚摸，都穿着整齐。抚摸过后该进入主题了。关键时刻那画面一转，解说成了主持了。一个中等姿色的中年妇女正襟危坐，姿态和新闻联播主持，丈夫对妻子一定要体贴。这知识还用得着他教吗？东东和他的同性同学之间早就切磋过不知多少回了。海云不禁就笑了起来，东东也笑，带着遗憾和无奈。听到这事儿，安叶是哈哈大笑，同时眼泪哗哗的。笑是真笑，哭也是真哭，只不过外人会以为那泪是笑出来的。儿子跟奶奶这么近，跟妈妈那么远，哪个妈妈听了能一笑置之啊？怕婆婆看穿自己，安叶找话来说：妈，我就奇怪，咱也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，咱知道女孩对这种事儿真不那么上心，男孩天性就黄吗？海云摇头微笑：甭说这事儿啊，我还真想过，女孩说男孩黄，要我说啊，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种事儿不用他们操心，他们当然不急了。男孩行吗？嗯，不搞清楚技术细节，关键时刻上不去，他肯定要着急上火，肯定焦虑啊。安叶的心为婆婆的话语灼痛了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对生命有着这样的深锐、清澈、纯粹的理解和尊重啊？此生他只见过这一个，而这一个与自己却将要同此天各一方，形同陌路。婆婆笑着又说：不过咱东东焦虑的也太早了点儿，哎，这事儿他要不说呀，你别问。嗯。晚饭之后，安叶收拾好厨房出来，客厅电视机前罕见的只有公公和东东。婆婆在卧室给自己摆药，见安叶进来一笑：人老喽，零件用久了就开始出问题了，不是这就是那。安叶坐下，看婆婆把五颜六色、大大小小的药片、药丸、胶囊从一个个瓶里倒出来，一颗或者数颗分放进一个个的小药盒。婆婆似是感觉到了什么，从花镜的上方看安叶，用目光问：有事儿？安叶有事儿，她知道婆婆不同寻常，没想到她会如此的不同寻常，她简直就是一座不起眼的宝藏，知道的会受益无穷，不知道的 会擦肩而去。曼说，他们即将不是婆媳，不必再较劲。就算还是婆媳，在这样的宝藏面前，为了所谓自尊而舍本求末，未免愚蠢。安叶跟婆婆说出了她的不安，在说的过程中，进一步确定了某种感觉。东东的疏远里，还有一种隐隐的敌意。安叶觉得，他失去儿子了，现在他该怎么办？他刚开始说，海云就住了手，静静地听。听完之后说，安叶呀，这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谈，一直想，一直不敢。为什么呀？人物关系摆在这儿，我说了，你第一反应很容易是，他是不是不想帮我带孩子了？我愿意带东东，他给我们晚年生活带来的乐趣，远远的超过麻烦。其实一点儿不麻烦，家里头仨大人呢。但是啊，我还是希望你自己带。很多人以为孩子小不懂事，跟谁都行。哪里是啊？孩子越小，才越需要父母，尤其是母亲。停了一停，又说，人呐，都有攀比心理，尤其小孩子。你对他再好，你给他你的全部，但是啊，你没办法把你没有的东西给他。别的同学都能跟爸爸妈妈一起，他为什么不能？安叶禁不住问，东东说什么了？这还用得着说啊？安叶急急地说，你没跟他说我工作忙？说过都说过，你自己不是也说过吗？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。亲子关系啊，是打孩子小时候形成的。老话说，狗养的狗亲，猫养的猫亲，不养的不亲。马上又替安叶开脱啊，当然当然，在不能两全的时候，你选择工作没错，这里头啊没有是非对错。安叶默然。海云说，你我的情况啊不一样，我当时的情况特殊，你不必像我做的那么极端。但是安叶，咱能不能尽可能的兼顾一下呢？安叶说了，事先没打算说。他说，妈，等东东上中学，我接他过去。鹏飞什么意见呢？哦，他同意。一个字儿不敢多说，生怕说漏了。妈妈现在整天的为鹏飞提心吊胆， 这时候不能再给他任何的负面信息。海云又好一会儿不说话，然后问，那这事儿你们什么时候定的？安夜小心地说，就在来之前，我跟彭飞也说了，暑假期间跟东东在一起的感受，就商量着把东东接过来。海云点点头，哦，你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啊，有具体的安排，长期的打算。孩子啊，需要稳定，不能让他跟着你们变来变去的。安夜点头，起身向外走。这个话题再说下去，他怕出问题。走着，听婆婆在身后自言自语：没关系，又不是从此见不着了。放假的时候，让东东回来看我们，再不成啊，我们过去看他。安夜没敢吭声，快步的离去了。抗冰雪任务结束，彭飞没能马上回家，部队总结、评功评奖，师领导去北京参加相关会议，一切结束，研究新一年的工作部署。一晃两个月过去了。四月，组织上安排他去杭州疗养一个月，疗养也是任务。疗养结束前，彭飞请了几天假回家，提前没说，故意不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的意外到来，让妈妈高兴得像个小孩，跑来跑去，招呼这个，指使那个，小英啊，拿出条鱼来画着，哎，别拿河鱼，拿海鱼啊，东东爸爸不爱吃河鱼。仍然不放心，亲自去冰箱里翻找，还不停地唠叨，一个鱼，一个海米炖冬瓜，一个梅干菜蒸肉。东东他爸爱吃肉，猪肉，肥猪肉，跟他爷爷一个样。香江接着说，可待遇不一样，我早忘了肥肉是什么味儿了。海云斜他一眼，他多大你多大呀？已经奔七十了，老人家。香江说，嘿，歧视老年人呐？该歧视啊，就得歧视。香江被堵得没有话。这时候海云找出鱼肉，绕过香江，放进水池。你在这儿戳着干嘛呀？帮不上忙，净碍事儿。去去去，买花去，这花都蔫成这样了，你没看见呐？彭家一年四季常有鲜花，最多的是百合。买花是香江的事儿。从前他还工作的时候，若离家时间太长，花蔫了，不扔不行了，海云呢也不会去买。他是喜欢鲜花，但是没喜欢到自己给自己买的程度，又不是生活必需品。香江发现妻子喜欢花，是鹏飞十岁那年，他一个战友从云南给他带了些云南的特产，其中呢有一束百合。云南百合朵大香浓，开的时间也长。战友说，嫂子是文化人，可能会喜欢。香江不以为意，例行公事，把东西一股脑拿回家上交。没想啊，海云对百合情有独钟，比如要依着自己随便找个广口瓶子能插进去就成了。哎，海云不干，专为这一束花跑出去买了花瓶，换水剪根，精心的照料，足有半个多月，一进家门，那百合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最后一朵百合不可避免的枯萎的时候，香江感到了海云的遗憾。从此他就把这事儿记在了心上，实在买不到百合，就买别的花代替，总之尽量的不让花瓶空着。香江奉命来到海云的身边，一伸手，钱。海云是边摇头边叹气，边掏钱包，唉，给我买花还得我掏钱，那我不是没钱吗？你要吗？要啊，都给你，我正好不想管了。切， 那哪成啊，你不管谁管呢、啊、你是咱家家长。看着听着老妈老爸斗嘴玩笑，鹏飞感到温馨，还感到伤感。现在安夜基本不在家住了，有时候会回来取东西，总是趁他不在的时候来。每每等他到家，安夜人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他曾经来过的痕迹。春节安夜没带东东离开，使鹏飞感激的同时，对他呢也愈发的留恋。离婚报告早就写好了，锁在办公室抽屉一直没交。他对自己说，这是大事，不能凭一时的冲动激情处理，要冷静。现在不得不对自己承认，他依然爱着安夜。但是婚姻只有爱情不够。这话早在当年他们结婚前父母就曾经说过，可惜当时他年轻气盛，以为自己可以例外，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哪里是啊，他在家里住了三天，最后一刻下决心与父亲谈谈，谈他和安爷。几十年与父亲明争暗斗，事业上谁胜谁负尚未见分晓，但在家庭上自己输了。即使同安爷离婚，还得再婚，还要面临家庭问题。他想问父亲，这方面要想成功关键在哪儿。火车是下午四点，妈妈在她房间检查她的箱子，东东上学去了，父亲一个人在客厅。机会难得，几天了他一直想跟父亲谈，鼓不起勇气，此时不谈就再没机会了。他找出茶杯，细心地用开水烫过，捏一撮花茶。父亲爱喝花茶，先倒上半杯水，等叶片舒展开来，再将茶杯续满。鹏飞端着茶杯向客厅走，猛地剧烈一晃，茶水由杯中泼洒。随后不久，消息传来，四川发生 7.8 级大地震。鹏飞走后的下午，湘江海云坐在电视机前没动窝，播音员海霞一直在播地震有关新闻。忽然听他说，空军某运输师两架1276抵达北京南苑机场，将运输兵员、救援车及12条搜救犬到灾区。湘江本能地看钟，17时左右，与地震发生时间相隔不到4个小时，禁不住叫，去掉航程所需的时间，他们这两架飞机等于是地震之后瞬间出动。海云没应声，他在想，鹏飞快到部队了，到部队之后该紧张了，这两架飞机就是他们失的。一切如海云所料，震后灾区道路阻隔，桥梁坍塌，打开空中通道抢救灾区群众刻不容缓。鹏飞所在师是全军重要空中战略投放力量，被要求启动应急预案，终止训练飞行，收拢在外飞机，休假外出疗养人员一律归队，转入战斗状态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海云比年初抗冰雪在电视机前待的时间还长。鹏飞时有电话打来，鹏飞来电话的那天，海云的情绪肯定就会轻松一天。但不管再怎么牵挂，他们从来不给鹏飞电话。 他如果在飞，打也打不通；如果没在飞，你知道他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呢？深夜了，海云坐在电视机前看军事频道，播音员说，这是一场与死神比速度与时间抢生命的紧急大空运，空军某运输师选择最近航线，加大油门飞行，在进入四川上空时遇到强气流和雷阵雨的恶劣天气，一个巨大的浓积云像石林一样挡在航路上，红色的结冰警告灯闪个不停。湘江叹口气过来，时间不早了，睡吧。海云眼睛盯着电视，马上。电视里播音员在说，飞行员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一次着陆成功，接着快速卸载，连续往返，昼夜兼程，震后第一天就把6900名救援人员和210吨救灾物资运到灾区一线。总算这段报道完了，海云方关了电视离去。5月31日成都军区某陆航团一架直升机失踪，3天后在大山里找到，飞机失事，机上人员牺牲，无一幸免。此飞机失事，彼飞机就也可能失事，夫妻二人心照不宣，都绝口不提。这天清晨，湘江醒来，醒来的时候海云不在床上，细听客厅传来了滴滴的电视播报声，不用说又看电视去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的。湘江没马上起来，他得想怎么劝劝他，慢说他是个老年人病人，就是年轻人健康人这么没日没夜的看电视也受不了。到客厅的时候心里稍感安慰，海云靠在沙发上睡了，他就去拿床被子给他盖上。盖的时候发现了异样，伸手去摸，海云人已冰凉。安夜接到消息，第一时间驱车向这边赶。他赶到的时候，海云的遗体已经由部队来人送入殡仪馆冷藏。东东没去上学，关在自己屋里插着门，谁也叫不开。湘江一个人佝偻在沙发里发呆，面前电视机旁花瓶里的花儿已经蔫了，花瓶下散落着花瓣儿。被湘江于突然间瞥见，顿时吼起，小英。小英从厨房向外跑，吓得差点没半个跟头。路过餐厅看到了刚刚进门的安夜，招呼都没顾得上打，直奔客厅，叔叔。湘江说，去给阿姨买花，你没看到花都蔫了。小英嗷了一声没动，习惯的等着拿钱。湘江反应过来后，两手在身上上上下下的摸索，突然就放声大哭，我没钱。安夜走了过去，湘江认出他，就跟他哭诉，安夜呀，我没钱，我不知道那钱在哪儿，那钱都是你妈管。昔日那个坚定果敢强悍的将军哪儿去了？此刻的他仿佛是一个无助的孩子，一个很老的老人，软弱张狂， 六神无主，伤心欲绝。海云去世是凌晨四点，那一刻鹏飞正在成都军用机场空勤楼熟睡着。妈妈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，她猛地惊醒，做了个噩梦。梦中情景依稀是15岁那年妈妈被卷入不良少年混战的那次。不同的是，梦中的她没能保护好妈妈，让他们把妈妈打了。看着妈妈向后倒下的那一刻，她大叫着从梦中醒来。醒来之后，那心就扑通扑通的跳，想马上打电话到家里听听妈妈的声音。随后清醒了，放下了这个荒唐的念头。现在打电话，妈妈没事也得让她的夜半铃声吓出事儿来。不过是个梦。闭上眼，接着睡。清晨六点就得起床，空降救灾物资。七点，鹏飞率队驾机出发。灾区某林矿有5000多名群众被困，已断水断粮60多个小时，他们却实施空投救援。林矿地处山谷，航路复杂，空投点两侧有4000多米的高山。指挥部唯一能提供给飞行员的就是矿区的经纬度。鹏飞所驾的1276最小转弯半径也要5公里，在高山峡谷间飞行，有半点闪失就是机毁人亡。机组飞抵空投区域，鹏飞命令接近矿区上空下降高度。飞机高度表下旋，4800、4700、4600，机体与附近高山平行。无线电高度表发出刺耳的语音警告，已过最低安全高度，已过最低安全高度。但在这个高度空投，准确度难保，投了基本等于白投。鹏飞果断做出决定，谨慎驾机，在4000米高度实施空投。食品、药品和矿泉水带着降落伞在空中散开，如朵朵的祥云。执行完这天最后一趟任务，走下飞机是下午5点。鹏飞等不及回机场空勤楼，一下飞机就拿出手机拨家里电话，电话是父亲接的。电话响的时候，安叶要去接，被湘江喝住了。一生从容养成的军事素质于瞬间凸显，电话有可能是鹏飞的。鹏飞不知道安叶在家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家，现在什么都不能让鹏飞知道。湘江接起电话，鹏飞的声音传来，爸，我妈呢？湘江说，你妈休息，还没起呢。声音平静，只比平时略低。暗夜痴痴地看，如在梦里。那边鹏飞上了空勤车，由于任务完成得不错，心情不错，听说妈妈还在休息，对父亲笑着说，那正好，我正好要跟您说点事儿。爸，您和妈妈怎么把关系处理得这么好啊？湘江没马上回答，他必须长话短说，否则他坚持不到底。得先想好怎么说再说。想后他说，心中有他，一切皆有。不待回答，挂了电话。 由于彭飞心中的父亲性格一向乖戾，对此他一点没感觉到异样，更不生气。相反，父亲的严俭在他身上的作用是一该。此刻爸妈家常年飘香的百合，安叶常挂在嘴皮上的感情对等，以及所有类似他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点滴，都有了新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他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父亲的指点一语中的，他的问题就是心中没有。他认为安叶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这是自私；作为一个丈夫，这是残酷。想到这儿，彭飞笑了。看来，不论从事什么职业，都得边实践边学习。做丈夫也是同样。没关系，自己还年轻，还来得及。他知错就会改错，会迎头赶上。他不能就此认输，败给父亲，让妈妈失望。不论事业还是家庭。空勤车驶出机场，身后辽阔的军用机场上，飞机昂首向天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、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